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4集。 我怎么放松呀？我放松得了吗？我 随着窗外的一声炸雷，他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自己跟爬行动物接吻了。他的两只眼睛越睁越大，心脏这才开始跳得乱频，脑子里混乱的念头翻滚着，局面失控了，关系乱套了，手脚麻木了。这不是自己的本意，那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为什么自己没有干脆的拒绝？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后悔，对自己的鄙视在心里纠缠翻滚。屋外风雨正狂，显得黑暗的教室里面安全又温暖，心底那么纠结着，却也睡着了。天色蒙蒙亮时，风停雨住，台风已经转战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橙子率先醒来，因为担心校方要他们赔锁钱，就唤醒了梨离开了学校。酒窝趴在梨的背上继续呼呼大睡，走了一半路时，这小子醒了过来。待看清了是谁背着他时，他大怒道： 为什么是你背着我？我不要你背，我要找程姐姐背。 那个小没良心的。离的手一松，酒窝顺他脊背出溜滑了下来，要不是橙子接着，险些跌了个屁股墩儿。 来吧，我背你。 橙子做事就要背他，离却伸手过来扯他就走，讥笑道：哼，男人还需要女人背啊？酒窝不可思议地望着两人背影，半晌才醒悟过来，气恼地在原地蹦了一下，迈着小短腿就吹，嘴里一边响亮地嚷嚷： 你把程姐姐还给我，有种我们单挑，我的武功可是很厉害的。 紧追慢赶，总算是揪住了橙子的衣服，企图把她抢回来。李也不理酒窝，只管拖着橙子走。橙子的裤子几乎快要被这个小拖油瓶给拽掉了，不由感叹道：平生第一次被两个男人抢，却一边是一只爬行动物，一边是乳臭未干的小娃娃，好诡异的组合。一串三人向家的方向拖去，一路上到处是积水和被风刮落的杂物，很多大树被拦腰截断，整个世界被摧残的零落破败。好在沿途所见的居民房屋尚且完好，久居沿海的居民早已经懂得如何应对风暴了。远远望着自己家的小吃店时，却被落入视野的意外情形惊得呆若木鸡。蓝色铁皮的小厨房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整个从石台上面揪了下来，狠狠地摔在台下，已摔成一团废铁。后面自家的房子止于四壁，屋顶已经荡然无存。村子里的乡亲们围站在周围，满脸的同情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他们家的房子明明很牢固的。望着一片废墟，橙子的灵魂像是被瞬间抽离了身体。待回过神来时，发现自己的脚步已自发地向前狂奔，奔到废墟前，扑向摇摇欲坠的墙壁，嘴里失控地尖叫着： 爹爹，娘亲！ 一只手拉住橙子的胳膊，将他拉离了废墟。橙子看都不看的一脚向后踹去： 放开我，我要去救爹爹和娘亲。 他们没搁里边。 橙子继续挣扎了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，抬起泪眼看着说话的人，花费了一两分钟才认出他是谁，一把扯住他： 小兄，爹爹和娘亲在哪儿？你倒是说话呀。 我不知道。 什么？ 张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了他半晌，突然没命地朝他身上挥舞着拳头： 你是怎么看家的呀？他们的身上你不是都盖章了吗？你把他们搞到哪儿去了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 一边呜呜地哭着，连打带踹。小修默默不语地忍受着厮打，他能说自己是喝醉了，然后又被离世了催眠术。那该死的催眠术的副作用就是若被中途惊醒，会头昏脑胀，战斗力防御力降级，以致有人偷袭时他站都站不稳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两口被掳走吗？旁边的酒窝爸冲上来努力地拉架。 哎，橙子橙子，哎呀，不怪小秀啊，那个情形谁也没办法的。我活这么大年纪也是头一次见到台风眼里还夹了个龙卷风的，那屋子一下子就被搅了个粉粉碎，你家爹娘就给卷到海面那边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。 什么台风合并龙卷风，这算什么鬼风？ 橙子停了手，怔怔地望向大海。卷到海面上去，那还有的活吗？他跌跌撞撞冲着大海奔去，一脚踩到海水里面，奋勇地朝深水躺进去，内心只有无边无际的愤怒。这可恨的大海吞噬了他的亲生父母，又这样没完没了的夺走他的爹爹娘亲吗？对海水的恐惧一扫而去，只想冲到海里面与这个大到无边际的敌人决一死战。冲到海水及腰深的地方，底下暗涌袭来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橙子愤怒地叫嚣， 好吧，连我也一起吞掉吧，反正也不差我一个了。 有手臂从后面环住他的腰，头也不用回就可以猜出是谁了。台风眼来时，云层中的那一抹青色浮现在眼前，如果那个时候往家中赶，一切还来得及阻止。可是李所会遇到他们，为了避开离那猜不透看不清的过去，橙子就那么陪着他龟缩了起来，以致酿成大错。橙子的手臂僵直地挥了一下，侍拗地轻轻挣脱了他的怀抱，转身向岸上走去。回到自家破败的房屋前，一声不吭地动手整理残破的家什，把七歪八倒的桌椅一个一个扶了起来。酒窝妈跟在他身后小心说道， 橙子，要不你们先到我家里住下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